牧师指示，主内长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感谢您何等的爱我们，赐下您宝贵的话语，更赐下您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主啊，我们求您在今天主日的早晨，您再次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愿真理的圣灵开导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更深更真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恩主，愿在以下的时间你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放下一切，我们渴慕主，我们爱慕主，我们单单求主向我们显现。谢谢恩主，你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在这段时日，大家的心里面好像三温暖，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在我们身边的人，现在最在乎的话题是什么？跟生活有关，跟经济也有关，也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或一个决策，让大家的心飘忽不定，飘忽不定，一下上一下下，高低左右摇摆。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现在心里面所在乎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现在心里面你在乎的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23-27节。马可福音第十章23-27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段的经文，耶稣看着门徒对耶稣讲这一篇信息，提醒这个门徒，他看着门徒说，其实这篇信息里面有一个主角是谁啊？你再往前看一点啊，往前看一点，主角是谁？主角是一位人生胜利主。大家听得懂什么是人生胜利主吗？按照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的记载，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年轻人，很年轻，很年轻就当了公务员，而且不是犹太人的公务员，那个是罗马政府在统治。那你要想想看哦，一个犹太人又那么年轻，他居然可以当了这个罗马政府的官员哦。路加福音说他是一个官，那马太福音说他是一个少年人，很年轻，该有的都有了，他非常有成就。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他非常有成就。首先我们要看到，你就算很有成就，你一定能够得救吗？而且他的成就不只是在社会上的成就，他在哪里有成就？他在他的信仰里面，他在他的宗教里面，他也很有成就。所以我们来看圣经，一样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七节，我们从17-20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20节，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我受尽了许许多多的律法的严格的训练，我从小都遵守了，有没有成就啊？成就，成就。可是对这个少年官，这个人生胜利组来讲，他心里面似乎还想要问一个问题。刚刚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有多加一个字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我们隔壁的一些传统宗教，他们强调什么？是吧？积功德啊！有人用这个来开玩笑嘛？我们有些政治人物嘛，积功德啊，做功德哈，我们做志工是应该的。做功德好像可以得到一些他们所拜的偶像的特别的褒贬，好，念褒贬嘛，特别保护，特别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做善事。今天这一个少年官他很清楚，可是他心里面他就是还是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他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空缺？有一个空缺，好像他得不到答案，他来问耶稣，而且他是存什么样的态度啊？他跑来，他其实很想要知道这个答案。他跑来，而且他用什么动作？啊，注意看，看圣经，他用什么动作？他跪下来，他跪下来说：“夫子，他很尊重，因为他知道一些耶稣的事迹，耶稣在各处医病赶鬼、行神迹、讲道。他跪下来，他说：‘夫子。’”他要得到这个答案，他知道到底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这耶稣的教导一针见血。当耶稣在说问你说、问这个少年官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其实在这个耶稣的回答的里面，你为什么，耶稣反问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就清楚的明白他是真正的神，不只是夫子而已，不是只是你心里面尊重的夫子而已。那个良善是只有神的属性，只有我们神天父上帝才有那个属性，而这个属性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一样。我们的主耶稣是神，他是人，他也是神。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说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这一位少年官，他听到了耶稣对他的这样的叙述，他心里面还是不能够明白，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今天的经文 大多是会在落在第十章，第十章的14到15节，第十章14到15节，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刚刚这个少年官说：“我该如何承受永生？”那你刚刚读到耶稣说要承受神国，其实在用词方面，承受神国、承受永生就是得救、得永生。你去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他们是讲如何能够进神的国，如何能够进天国，承受神的国，承受永生。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这边讲的这句话，他说：“你们若不像小孩子。”他并没有说要做什么善事，也没有说什么遵行诫命这些的。刚刚少年官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嘛。”耶稣看重什么？我们的神看重一件事情，要进神的国，不是在乎你做了什么，乃是在乎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再说一遍，今天你要进神的国，你要进天国，你要得救，不是在乎你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在乎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感谢主，我们好多产业啊，对不对？小孩子，你们看到小孩子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谈到人最基本的罪性，啊，听阿丹牧师带我们读这本书，很感恩，我也大概有翻一下哈。对，其实耶稣怎么用小孩子啊？说若你不像小孩子，他在天国就是像 小孩子，为什么？小孩子他不用特别做什么，爸爸妈妈就会怎么样？想要供应他，保护他。而这个小孩子呢，小孩子他平常他就是呼叫嘛，爸爸妈妈我要这个，妈妈我要这个，妈妈我要做那样子。他有一个很单纯的心，他只想要爸爸妈妈，他没别的，他也不会说爸爸妈妈我该做什么才能够讨你的喜悦、哦、我是没有碰过这样的，我自己有四个女儿、哦、我没有碰过这样的孩子，我求主帮助我，我都很希望孩子可以问这句，爸爸妈妈我该做什么事可以讨你们的喜欢、哦、但是这边主耶稣很清楚的告诉他，早就讲了，在这个少年官来问他这个问题之前，主耶稣已经讲了。而门徒在对待这些、哦、父母亲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为什么耶稣，其实耶稣是有情绪的，你看十四节什么，耶稣什么，我看见恼怒啊，你们怎么会对小孩子，他们只是把小孩子带来按手祝福啊，只是按手摸他们祝福一下。所以耶稣刚好就逮到这个机会了，今天在神的国的里面到底是哪些人，是像小孩子一样的。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跟其他的宗教，跟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们看重外在的表现，外在的作为，但是神看重我们什么？我们自己这个人啊，我们看重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大过于我们手中做的一切。我们更明白的讲，若是我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自然而然就会行出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自然而然就会遵守诫命。你说哇，这个少年官真的太棒了，我真希望我们教会好多好多的少年官、哦、在社会各处各界能够为主做见证，做发光做盐啊，多么希望。可是神看重我们什么？到底神看重什么？我们自己要去思想。我们也来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把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马可福音，在天国里面就是像小孩子，所以你会注意到那个小孩子，哎，跟完全人，到底主耶稣讲的完全人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完全了吗？没有，但是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说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或许在见主面那天我不知道，但我相信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确信我是完全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子就不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神让我们称义成圣，到最后进入到荣耀里，这是一个过程。其实对我们的信仰来讲，那个过程何等的宝贵。神要我们成为像小孩子一样，他要我们成为完全人。他要什么？像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所以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是一个对神渴慕的追求，渴慕像上帝，像我们的天父一样。而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天父的一个榜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透过圣灵启示在我们里面，透过圣灵把神的话语，耶稣曾经讲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活出像小孩子的生命，这是完全人。接着我们来回到今天的经文，在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首先我们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有很有钱，好不好？好啊，对啊，感谢主，很有钱，我们就可以自己独立建堂啊，我们可以。啊，然后还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地段。哦、刚刚我骑摩托车过来，因为 我以前做业务嘛，现在的新装那个跟以前差好多，怎么都是高楼大厦，好像感觉骑车在曼哈顿的感觉。 我觉得哇，怎么那么多高大上？有钱好不好？你可以住你想住的精华地段，买你想哦最好的房子哦。有钱好不好？钱有没有错？产业有没有错？ 没有。 财富有没有错？有错的是谁啊？人啊。所以你看，当我看到这个少年观的时候，这个人生胜利组，我觉得有一个很惋惜，很可惜。为什么？他已经来到耶稣面前了，耶稣也给他的答案，他为什么又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今天多少的基督徒，他不是也是如此吗？也许没有表现出来哦，我还是乖乖的坐在这边聚会。可是他回到礼拜一早上 ，Blue Monday 啊，哎，为什么礼拜一早上特别的郁闷，忧忧愁愁的离开教会？待会我们吃哀宴，对不对？很开心的离开，哇！我听见了主的声音，我听见了主的道，我好开心。主安慰我，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主安慰我。可是为什么又会忧忧愁愁呢？想到明天那个数字，手机里面那个 APP 还有设定自动打开，哦，一下红，一下绿，一下红，一下绿，哇！今天怎么都绿？对，啊，哦，小孩很诚实哦，可能他有时候偷瞄到爸爸的APP 哦，打开，自己会跳出来有个讯息，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看见这个少年观他的反应，刚刚说靠成就你不可能得救，我们必须让人是有限，人不可能靠成就得救，人更不可能靠钱财得救的。所以耶稣说，今天要靠钱财，有钱财要靠依靠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太难了。所以回到今天，我们看耶稣周围在看这些门徒，他对门徒讲的时候，其实他讲的这个有财富靠钱财的人，就是这个谁啊？就是这个少年观，活生生的案例在这些门徒的面前。接着我们看23-25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24节，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当然这句话骆驼穿过针的眼有许多的争论，但我们就是按照字面解，我们按照字面解，就是骆驼是在巴勒斯坦那边中东地区最大的动物。有看过骆驼吗？好大。啊，有没有看过妈妈穿针？现在好像没有，现在都是有很多店都会帮你缝补衣服。 我小时候有了，然后看到妈妈越来年纪越大，就什么越啊。大家看过那个针的眼吗？小朋友有没有看过？很小对不对？像我现在老花，我都一直在换眼镜，那个我觉得蛮困难的，我要把眼镜拿下这样子看，才有办法钻过去。针的眼这么小，那么小，针的眼那么小，骆驼呢？怎么大？怎么可能啊？意思就是不可能。有钱财的人，依靠钱财，耶稣第二次这样讲，依靠钱财的人。门徒什么反应啊？你知道那个稀奇，我们和合本翻稀奇，那个稀奇里面是有点质疑的那种感觉。怎么可能呢？他遵守了所有的诫命，然后呢他又那么有钱，而且还要当官，他不能进神的国，那谁能呢？啊，所以接下来彼得问了门徒问了这句话，门徒就问嘛，这样谁能够得救啊？到底谁能啊？你都这样讲了，骆驼都穿过针的眼都还比较容易，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嘛。钱财没有办法让人得救，财富并没有不好，但是会拦阻人进入神的国。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活生生的看到这个少年观就是这样，他没办法了，他想到，喂，我还有个钱财要处理，我还要回去，我还有我的财产要做分配，我还要怎么样去投资，他心里想的满满想这些事情，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呢？当神要他做抉择的时候，他选择什么？他选择离开。 今天多少人非常的可惜，都已经靠近了，都已经到主耶稣面前，就差那么一步，就差那么一步。若让钱财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不可能，我们也没办法得到主耶稣的救恩，因为我们选择让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成为我里面的救主。马太福音说，你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你不可以同时侍奉马门又侍奉我们的主。马门就是钱财财力的意思，不可能的。有没有灰色地带？没有啊。你说那牧师你这样讲，我们是都不要赚钱，明天我们就一起去当清教徒。我很喜欢读清教徒的书，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话，我们的主借着圣灵帮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抉择。在关键时刻，对少年官来讲这是关键时刻啊。对门徒呢，耶稣对门徒讲，门徒说谁能得救？27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却不然。在神什么？凡事都能。神可以了，神可以帮助我们，神可以帮助我们把眼目转向他，神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所在乎的不是马门，不是钱财，所在乎的是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会来到主的面前来侍奉主，来唱诗赞美？我们知道时间越来越少了。我所谓的时间越来越少，是我们快要见主的面。有没有发觉离主耶稣越来越近啊？主耶稣要再来，基督徒的盼望是主耶稣再来，而我们已经在这个救恩当中。我相信这救恩是不可抗拒的，主已经把这样不可抗拒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确信人不能 得到天国永生的产业，是因为心中里面所存在的所在乎的只有地上短暂的事业。所以想要得到天上神为我们预备永不朽坏永不衰残的产业，那我们必须存什么样的态度去看我们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是把这些钱财财富拿来荣耀神，还是拿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大家要去来思想。好，时间的关系，我讲一下19节哦，回到19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你们有没有发觉怪怪的？这是10诫里面的哪几诫？有没有发觉怪怪的？有没有发觉耶稣是不是有好像漏10诫有漏掉了？有漏掉了，很奇妙哦。你都遵守了。10诫的后面的6诫是跟人之间的关系，前面的4诫很重要。耶稣故意没讲，然后少年官还回答得很自然，这一切我都遵守，是的，遵守6诫。然后呢，前面4诫没讲。我觉得耶稣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觉得我们都遵守了，我看我都做到了，可是10诫里面第1诫是什么？非常非常的重要哎，第1诫是除了我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神啊。后面2诫3诫，你不可能去雕刻偶像，你不可能去跪拜偶像，你不可能妄称神的名，然后你要守主日，纪念跟主之间我们的耶和华之间的关系。约，对不对？前面4诫何等的重要，耶稣不提，然后你自己耶稣讲6诫，你还很哇很大大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话中有话，后面很清楚啊，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还缺少一件，哪一件啊？变卖你所有的，这是会让他很忧愁的。我为什么要变？ 哎，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研究所，好不容易得到可以上这个公务员，而且还不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公务员，是美国。哎，不容易，对不对？我看有华裔的那个州长嘛，哇，很不容易耶，而且是很年轻耶，你要我放掉这一切，为什么放不掉？耶稣刚刚讲前面的四诫，尤其是第一诫，做不到。所以你刚刚耶稣一开始回答说，除了我以外，除了有一位良善的，除了，你看那句话里面话中有话，耶稣实在太奇妙了。跟这个少年官，我相信少年官大概已经知道了。在马太福音是记载是主动，马太福音是少年官主动问说，我还缺少什么？但这边记载是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你变埋起来跟从我。接下来我们看21节刚刚读过，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来跟从我。我们往前看21节我们往前看，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注意到耶稣的动作，耶稣有没有打他枪啊？啊，我讲六诫，你就说你全都遵守了，那前面四诫呢？耶稣没有打他枪，耶稣用什么？耶稣做什么动作？其实神的话很奇妙啊。那个看，耶稣看着他，那个看里面有一个含义哦，不是我们只是表面上字义上这样看到的看，那个看里面有一个看透的意思。耶稣看透了。耶稣知道这个少年官在想什么，耶稣知道他在想什么，耶稣知道他爱这些财产过于上帝，耶稣知道他没有办法遵守一到四诫，没有办法，耶稣知道，耶稣看着他，耶稣这个怜悯的心，用这个怜悯心肠的眼神看着这个少年官，所以说什么？耶稣看着他就什么？爱他，不是定罪他，不是定罪他，不是说你还前面四诫你没遵守。耶稣知道他需要什么，耶稣知道他缺少什么，耶稣看着他爱他。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耶稣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们，看透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那样子的对世界的爱慕，那种贪婪，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怎么样，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强调的是，我爱世界，爱这个东西，我超过上帝。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想，我生命当中，我里面有没有什么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包括我们。你说牧师你在那边讲，那我就不要爱我的妻子，我的先生吗？不是的，你那个爱是我把神把主怎么样居首位。有一首诗歌，让主居首位，我主啊，你已经在我读四律的时候，我已经觉知让主耶稣在我的宝座上了。我宝座上不是这些钱财，不是这些产业，不是这些地上的一切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耶稣的眼神。耶稣看，耶稣也在看我们。耶稣在看的时候，少年官有没有知道耶稣在看他？耶稣就看着你，他居然怎么样选择悠悠愁愁的走了。今天我们的神他能够拯救人，因为他爱每一个神所造的人。谁能够得救？我们的神希望，他期盼万人都能够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他都不愿意啊，他更不愿意，他不会愿意让这个少年官沉沦的啊。你都来问我问题，我也给你了，给你答案了，你就照着做，你就遵守第一诫，把耶和华放在第一位，除了上帝外没有别的，你就做，你就照着做，然后来跟从我，你就可以得到这宝贝的，你自己问，你就能够承受永生。为什么圣经一直讲承受承受承受？因为那个恩典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成就赏赐给我们，不是我们人能够去赚取的。今天很多很多的宗教，我们一直讲别的宗教， 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牧会的几年大概都看得出来，有时候有些人他就很想要讨好牧师、讨好传道人，他总觉得做了一些什么，表面上是说哎呀我要讨上帝的喜悦，他觉得很努力的去做，但他的心里面，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想什么？就像这个少年官一样啊。那门徒呢？接下来我们来看门徒哦，28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彼得回答好，好迅速。彼得是一个很阿萨利的人，非常阿萨利。哦，他反应都是第一的。他的反应是什么？耶稣，你说要撇下，你刚刚讲那个少年官，我们跟这少年官不一样。我们哦，啊，还不讲到自己哦，啊，我们这些门徒啊，都抛下一切来跟从你嘞。你们听到这个这句话，你们有什么感觉？感受啊，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信主多年，我也是 PK 就是 Pastor Key， 我是那个我妈妈是传道人啊，觉得自己我从儿族长大，我每次背经都名列前茅，我都拿很多点点，我都换很多礼物，哎，我笑代表教会也是有这样哦，没有吗？好好。哇，觉得可以做些什么？哇，我很棒哎，我都守主日哎，嘿，我都有侍奉。可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做什么？上帝清清楚楚都明白。要不要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彼得回答的阿撒里说：“他撇下所有的，真的撇下所有吗？真的撇下所有吗？”往前看一点，马可福音九章三十，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四节，往前翻一点就看到了。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四节，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好，我们再往后翻，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刚刚念的经文是在今天的经文的前后。彼得也有雅各、约翰。刚刚彼得代表所有门徒发言了，我们都撇下所有。或许撇下渔网，或许撇下渔船，或许撇下爸爸了，或许撇下帮你这个渔工了，哦，这个渔船上的工人，哎，撇下了吗？还有什么没撇下？哦，主啊，我们谁可以排第一啊？大家都说彼得是大师兄，真的吗？啊，我要到你的荣耀里，荣耀里，我要在坐在你的左边、右边，在那个尊位上面。你发觉人心非常非常的恐怖，人心实在太恐怖了，那个罪的匣子还在他们的身上，而且还可以大啦啦的说，欸，我觉得这个比少年官还更猛啊。哦，主啊，我都抛弃一切了，我抛下一切跟随你了，真的吗？弟兄姐妹，我们回去想想自己，主啊，我真的抛下一切跟从你了吗？主，你在我的生命里面究竟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好，所以我们回来看，刚刚读到第十五节，刚刚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到四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到四节， 马太福音18:3-4，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你说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刚刚牧师你说圣经刚刚记载变成小孩子的样子，马可福音说要直接在天国里小孩子的样式，但马太福音这边更清楚的解明说什么？怎么样变成小孩子？你第一件叫什么？回转，就是悔改。你要悔改。你以为可以靠成就得救，你以为可以靠钱财得救，你以为可以靠你对神的侍奉得救，那都没办法。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回转，悔改，像小孩子一样。你必须在这个你的心思意念当中回转。以西结书说，你那个心，求主为我们造一个心，求主让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让我被主来翻转，我愿意回转。那个回转是何等的宝贵。耶利米说那个被盗的病，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但我们一直活在那个被盗的病，表面看不出来，像这个少年官，像这些门徒看不出来的，但是耶稣看得出来。耶稣看着我们，耶稣看着我们，他爱我们，他对我们说，你愿意回转像小孩子吗？你愿意悔改像小孩子一样？是小孩子说什么？他说像小孩子谦卑，像这小孩子。当你悔改的时候，那个谦卑就说，主，我不再靠自己了，我要回到主的恩典里面，唯独主的恩典，唯有主的救恩能够救我脱离这些对世界上的贪爱，这里面许多私欲发动所引起的这些罪，唯有靠主的恩典。弟兄姐妹，你要思想，下礼拜就是受难周，耶稣为我们受难，我们纪念，到底为何纪念？每次牧师在台上带领我们领圣餐，为何领主餐？为什么要纪念？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若不是借着主的恩典，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得救，没有人能。就是主耶稣讲，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你不可能的。好，我们来看最后29-31，刚刚读过了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这一切啊。”你会看到他把所有人生当中几乎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都举例出来了哈。啊，有房屋也有田地啊，不是只有房子，还有房地啊，有房有地，兄弟姐妹这一些的。这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回转向小孩子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这一些的恩典，我们当然说来世来生会有恩典，可是今生的恩典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思想过今生的恩典是什么？得百倍，有吗？我家的房子，我信主之后，房价是有涨，没有到百倍。孩子是蛮多了，跟一般人比，有点压力哈、哦。四个，这边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你会发觉是不是都是你的兄弟姐妹啊？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基督的身体？有没有圣徒相同？你会发觉百倍啊，啊，都是我的家人，我的哥哥，是吧？好，开玩笑，好，对不对？我的妹妹，我的弟弟，对不对？我的阿嬷，我们属灵的家人，这是永生神的家，百倍的祝福。弟兄姐妹，何等的有福啊！不是只是讲这个建筑物，是说我们就是基督的家，我们是神的家，大家一起敬拜主，在享受天堂之乐，有没有？好开心！有没有每个礼拜最期待什么？啊，好，不用回答，等一下回答阿丹牧师哈，阿丹牧师可以有保留权利，可以咨询大家。大家回去想想，你一个礼拜最期待哪一天呢？好，期待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跟我属灵的家人，神所赐给我今生享有的百倍，好开心，一起敬拜主，而且是一群一起得救的人，一群像小孩子的人，一群谦卑寻求主的人。哦， 好美的一幅画。然后呢，在来世，在天堂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在天堂做什么？启示录的天堂，每天都在唱诗歌赞美主。那个丝斑袍还是特制的，好美，白的发亮，羡慕羡慕羡慕啊，渴不渴慕啊？好渴慕！你想到这个就觉得好开心啊，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上，主给我们这许多的祝福，我们要去思想哦。今世能够得到百倍，所指的是，当我们为了主和他的福音舍下这一切的时候，好像耶稣对少年官说：“你变卖这一切，你为了主舍弃这一切的时候，你的心，我说的是心哈，不是说你回去。”牧师讲完了，我们要遵行，待会明天就去个地震事务所啊来处理，有请中介，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是内心说：“主，我愿意放掉一切。”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然后呢，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是如何效法耶稣基督说舍己。你说牧师我做不到，主耶稣也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主耶稣向父神祈求圣灵，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可以做到。所以祷告很重要，说主我来到你面前，主求你帮助我，我心里面就是很挂念那些事情，我心里面就很想要那些东西，我就想要得到，我不能够失去这样的东西。你心里面说主我很挣扎，我刚刚看唱那个诗篇的赞扬，我想到应该是路德写的吧，因为上面有写路德，应该是马丁路德吧，刚刚那个诗歌颂扬的应该是路德，上面有写路德，那个反映出我们对神的那个渴慕的心，主啊我到底在想什么。求主帮助我们，生命中纵然拥有了一切，但若缺少了主耶稣基督，就不可能得救。我们的神说他凡事都能，凡事都能，而是针对哪些人？针对那些真正像小孩子一样愿意相信耶稣，愿意全心依靠耶稣的人。他说凡事都能，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是的，神凡事都能。但是对那些真正像小孩子愿意全心信靠主的这些人，凡事都能，像小孩子一样，不要像那个少年官，也不要像那个时候的门徒。好，当然之后门徒悔改，感谢主，神大大的使用他们。愿主帮助让我们思想，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主面前回转，像小孩子，我们舍己悔改跟从我们的主，这就是相信。那个信心的明证，那个相信不再只是存留在我们的嘴边，乃是让主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动工，把我们慢慢的塑造塑造，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像小孩子，我们就一起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您献上感恩，感谢主，您知道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还有很多的需要，有时候我们也会软弱，因为这世界上仍然有许多的仇敌，魔鬼撒旦透过各样的方式要引诱我们，要试探我们，要想尽办法让我们不要进到神的国，要把我们拖下水，跟他一起下地狱。但是主，感谢您，主您爱我们，你自己宝贵的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我们恳求主，在这个时刻，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够刚强起来，让我们的心在面对许许多多的诱惑、试探、攻击的时候，主啊，我们仍然能够站立的稳。我相信主您必保守您给我们的救恩，您必保守到底。谢谢恩主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们。